常之靓天气嘅星期日早上吓，咁啊，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哇，我谂每一个人都会醒一醒啊！咁啊，先讲卖个关子先吓，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梁子欣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喺电话旁边有马鼎盛老师， 马 老师早晨，系啦，咁啊，主持文杰华啦，咁啊呢个题目咧就叫婚姻与人生啊，咁啊都有啲感慨。我先啊问阿马鼎盛， 请 问嗱系啦，婚姻咧，我又唔知道喺中国咧，即系喺你经历嘅人生里边咧，嗰个睇法咧系有冇转折点啦？譬如话喺革命时代嘅婚姻系点样样啊？系一个党嘅安排啊？吓，抑或系你自己自由恋爱啊？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即系唔系一条公式可以解释到嘅。但我哋而家現今面對嘅問題咧，就話哇，我哋都好長壽，香港人咧係全世界最長壽嘅人種之一啦嚇。咁啊，如果你活到八九十歲咧，而你二三十歲就結婚啦，你個婚姻咧就係50到70年咁長，係嘛？咁咧，所以咧，大家都會好謹慎喺一夫一妻制裏邊啦。咁啊，你又先講下啦，即係你喺即係新嘅中國裏邊嘅嗰個婚姻嘅轉折，就係頭先我所關心嘅問題啊，係咪同以前即係舊嘅傳統又唔同，同而家有好大分別咁咧？ 我就唔想講得咁窄啊，即係革命啊之類。我哋想從人類啊，人類發展嘅歷史，你話有幾千年啦、咁佢婚姻喺人生當中佔一個咩地位？咁人生百態有好多嘅範疇啊，婚姻係其中之一。我認為婚姻咧係人生最重要嘅兩件事。兩件事。因为人生呢无非是第一求生存，第二求繁衍，是这两样的啫。你讲任何一件事都是包括在这两样里面。首先求生存啊，你人生在世，我话知你是一个草民，甚至是一个贱民，或者你是总统，你是总书记都好啦，你首先是求生存啦。求生存的方法有很多种啦。咁啊，不在我哋今天讨论范围。但系求繁衍咧，啊，咁啊，有啲人会拗啦，车我都唔结婚嘅，车我都唔生 细路嘅。 嗰啲咧得，你有权咁做，但系咧你唔结婚，你老豆老母结婚啊嘛。又拗啦，我老豆老母都唔结婚嘅。好，咁你阿爷阿嫲，你外婆外公结唔结婚啦？都唔结咁。好啦，我再追多几代，一定系大多数嘅祖先都系有婚姻嘅。即系拗颈嗰位朋友咧，你系属于另类，唔好意思，你系另类，唔系我哋今日讨论嘅范围。 个主流 啊。婚姻咧，咁我哋而家兴嘅系对偶婚姻。一夫一妻制，咁以前嗰啲群婚啊或者乱婚啊嗰啲我哋唔讨论啦。好啦，咁你婚姻呢係当代社会文明社会好重视嘅一件事。我话知你个人生有好大成就。你係一个国家嘅领袖，甚至係国际社会嘅领袖。话知你是科学家啊，你发明的嘢咧，使到整个人类咧都步入一个新嘅时代啊！我话知你是一个伟大嘅教育家啊！你桃李满天下唔讲啦，你嗰啲教育思想咧，好似孔子咁样啊，万世一系啊！咁你都要有一个大家认可嘅美满婚姻。咁大家就覺得你十全十美啦。如若不然，你嘅人生即使係好成功、好輝煌，但係你即係後院起火，咁婚姻失敗，甚至到死嗰陣時，你啲仔女都唔出你嘅喪禮，都鄙視你啊，覺得你啲富貴真係如浮雲啦。你家產有幾多億？我唔睺。 哇！呢、這個婚姻當然仔女是婚姻的下一層啦，但係佢畢竟是婚姻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嗯， 一般人正常的人結婚為咩啫？ 嗯嗯， 我所講為繁衍後代嘛。 嗯， 使到你的後代在一個正常的環境當中，而不是一個破碎家庭、一個單身家庭，甚至是作為棄兒。啊，咁凄凉， 嗯， 咁你所以婚姻咧喺呢个人生当中咧，系扮演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阿文叫话， 冇错啦。 你话点睇呢个婚姻咧？咁我啊反问翻， 嗯， 请教， 嗯， 有句老话叫做男人啊最怕入错行，女人啊最怕嫁错郎。这些其实不是贬低女性 哦，绝对不是。不过呢现在呢就不是说改变了这些看法的，而是多了一些选择了，就是我们两样都怕，男人都是两样都怕。 没错啦， 是啊， 男人都怕揀错女郎， 亦是啦，就是入行那些反而更容易一点。因为刚才阿马老师说呢，其实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这个在进化论都有说，但是人类的婚姻就复杂很多。那我想听周子欣怎么说，因为真的不是只是物种的问题。 喂，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老店呢，一来就给我这么有挑战性的题目给我，那我当然要做一下功课。尤其是马老师刚才一开头呢说了一个，我想对于婚姻的个人价值或者意义呢，我想我们没有人够胆挑战的。尤其是我太太刚刚起身 send 了 WhatsApp 给我， 是啊， 那我就一定不会挑战不甘越雷池半步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讲紧刚才讲到进化或者讲人类呢，其实呢有一个人物我一定要提一提的，就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芬兰的哲学科学家， 嗯， 他就叫爱德华·韦斯达马克。他在《人类婚姻史》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曾经是改变过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些价值观的。在，嗯，开头的时候呢，他的讲法就是呢，即是一个男性和女性呢持久的结合，想这个就是婚姻的定义了。嗯，但后来他自己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即是很挑战性啊，对于同这么多位即是听众来讲，他的说法就定改了做什么呢？一个或多个男人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受法律或习俗承认的关系。 因为早期那本书就没那么什么的，后来他就 elaborate 了，即是再扩张了。 是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里也都回应马老师的讲法。其实呢我想传统价值呢，我们今天都可能有几个层面要提及的。第一个就是婚姻的传统价值呢，它的时代的演变和它的意义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就是我都觉得，我都找了一些资料的，讲一下譬如现在尤其是香港呢，关于现在很多时候叫婚恋，现在的人都不只是叫婚姻，是婚恋这个概念，其实是不是有改变到呢？我觉得这个比较即得意一点的。 怎样分开啊？婚姻和婚恋， 我现在见到很多国内的文章，或者里面很多网站都会不是只是讲婚姻。当然婚姻我们知道的传统就是讲紧血缘伦理关系，是啦，如果大家再清楚一点呢，刚才马老师都有提及过一点，就是早年呢其实个婚字呢，如果睇返字嘅解释呢，婚係嗰个女士嘅爸爸，恩係男士嘅爸爸，咁婚姻呢其实就係讲两大亲家嘅，所以我哋以前教文化科嘅年代啦，喺预科里面我哋成日讲一句概念叫合异性之好嘛，就係两个家族之间嘅合埋一齐啦嘅关系啦咁样。而但得意嘅地方就係呢，因为个婚姻嘅婚字呢，其实呢如果睇返说文解字或者睇返其他嘅字呢，里面係讲到呢係抢婚㗎。因为个婚字是讲紧喺黄昏嘅时候，嗱，唔系我哋而家谂嗰啲礼仪嚟噶，里边其实系充满咗一啲咧，我又唔去到暴力啦，但系大家系有一啲冲突喺里边嘅，咁里边就要抢亲啦。喺个过程里边咧，你就见到后来就当然慢慢演化成为礼仪啦。所以我觉得婚礼或者婚姻呢一堆嘢咧，其实系随住时间咧系有佢嘅时代意义同埋变化，咁先系最特别嘅地方咯。 嗯，冇错。咁以前真系社会功能好重要嘅，系咪啊？即系譬如话你个财产嘅分配啊，唔系净系你个人咯，两个人有一个家族本身啊，咁系咪应该有一个血缘嘅婚姻啊？咁甚至你个称谓同埋你个社会地位啊，所以咧婚姻咧真系一个社会建制，可以咁讲，系嘛？ 嗱，讲到婚姻咧，好多人都会注重佢嗰个重头戏。 嗯， 即系婚姻，话知你文知话，话即系五六十年啦，白头到老啊，吓海枯石烂啦。但系 个重头戏系乜嘢咧？当然系结婚啦，唔系离婚啦吓。咁啊，结婚嗰个过程系最贵嘅，最昂贵嘅。啊，而家结一个婚喺内地从头到尾，即系如果话几十万、一百万，唔系夸张。 系啊， 唔系夸张。咁但系你有几多钱啊？平民百姓一个月几千、一万系嘛？咁啊，讲结婚。所以大家就會俾佢嗰個場面啊，同埋嗰個過程嘅巴閉所吸引。當然頭先阿志恩兄咧又提到啊呢啲個婚戀啊，咁我哋細個時候睇童話啊，王子咧梗係去做一番大事啦，或者係去為國戰爭啊，或者去捉怪獸啊，諸如此類啊，或者係打敗啲巫婆啊，咁啊最後成功咗以後，或者係即係就抱得美人歸啦啊，個童話嘅最後一句咧，梗係從此咧佢哋就過住 永遠快樂 幸福 在一起 生活啊，咁呢啲係童話係呃細路嘅啫，咁啊好多人話即係。成个老衬从此被困啊，咁唔单止系男老衬啦，都有女老衬嘅吓，老衬梗系双方噶啦。咁问题就在于此，结婚只系即系婚姻嘅开头啊，有啲话系婚姻结婚就系爱情嘅坟墓。呢句说话唔系好啱，但系即系好不幸。又是实实在在的，有几多个人在结了婚，即是漫长的追求，或者你闪婚都好，总之是很辛苦，抱得美人归、啊、或者抱得美男归，那之后你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啊、这个可以刀枪入驸马放南山非也、啊、刚才志恩兄讲得对，婚恋呢啲个先至系问题，即系你结咗婚以后，我话知你三五七年，七年之痒，话知你百年好合，你都要继续好似求婚嗰阵时咁样努力去经营呢段婚姻。 嗯， 啊，去两个人一齐去度过一个一个新嘅问题或者难题或者难关。 嗯， 啊，凑细路点凑啊？服侍公婆又点啊？啊，诸如此类。所以有一句老话咧，我觉得好有哲理啊，就叫你唔嫌我啰嗦，我唔嫌你米碎。啲、啊、老人家知道个内容系乜嘢？ 嗯、 啊、嗯。因为而家后生仔，你话咩叫啰嗦啊？咩叫米碎啊？喂，唔明喎、啊，啊咁深奥嘅。因为而家好少屋企仲有烧鸡啊，仲有螺啊。 而家啲人唔兴食饭。 仲有米螺啊，啊，当然啦，如果系鬼佬食面包啦。佢呢句老话咧，含嗰个哲理咧，就系、是借用一句题外嘅成语，叫做相隐为国。啊，咁啊，国共合作嗰阵时啊，诸如此类，即系不同嘅呢个政治派别。啊，相隐为国，家庭都系咁。啊，凡系结过婚嘅人都知道，你系俾对方隐紧你嘅。 嗯， 即系你个苹果咧，唔系冚冷食得嘅。啊，你个皮咧要削咗佢，啲核要掉咗佢。但系咧，婚姻唔可以咁。你娶个老婆，你嫁个老公咧，你如果系爱佢咧，要爱埋佢啲缺点，爱埋佢嗰啲啰嗦米碎。啊，咁互相咧都有一个隐养啊。如果系成功嘅婚姻或者美满嘅婚姻咧，佢可以不但系容忍，仲可以欣赏埋对方嘅缺点。 嗯，喂，马鼎盛啊，你真系可以有一个新嘅工作或另外一个职业啊，就系、是、做证婚人兼训练，即系呢啲真系好好啊，已经做紧。 做紧啦。 但我有个疑问咧，就系话。其实维持而家咁长嘅婚姻咧，因为人类长寿啦， 咁你又當然有啲人會遲婚嘅，咁但係佢起碼都50年嘅婚姻咧，嗰、那個動力啊，即係頭先剛才馬鼎盛所講嘅，即係你要好似嚇求婚嗰陣時咁樣去刻意經營個婚姻嘅嚇，都唔怕講刻意呢樣嘢。咁嗰、那個動、那個原動力或者個動機喺邊度咧？可以 嗱，文傑話我聽到你呢番説話嘅。谋误喺边度啦？个谋误喺边度咧？就系、是、你结婚嘅，唔系你啊，即、就、系、是、你呢番理论嘅结对于婚姻嘅理论，动机不熟。动机不熟。 讲我未讲个动机系咩？ 咁啊，即系有啲青牛仔话，咁、哎、啊合法上床咯，咁啊又好真、啊，又好老实、啊，好、坦白、啊，啊，但系你。追求同埋結婚嗰陣時候，你有冇諗到你去經營一個家庭？去處理夫妻之間嘅關係，你係抱住一種乜嘢嘅心態去做呢件事？你對婚姻嗰個理解係咪正負兩面咧都考慮到？如果係的話咧，你就會好樂意去接受埋嗰啲蘋果核同蘋果皮。你知道那些是难免的、啊、人生没有完美、啊、婚姻亦都没有完美的 你要去不断去经营、啊、哪里穿了哪里漏了你要去补你还要享受这个补的过程、啊、如果不是呢你什么七年之痒、啊、七日就已经痒了、啊、 七分钟 、啊、有啊几多新郎在呢个婚礼上面就偷情啊？啊，嗰啲电影文嘅话睇得多啦， 睇得多，唔系啲剧本点写？咁但系咧就真系嘅，因为我哋讲嘅系理性上嘅主导，就是、我一个承诺啦，我个 commitment 啦，我哋成日讲。咁但系好多时候婚姻嘅失败咧，唔系一定话佢经营得好同埋唔好，佢哋嘅解说可以就话，咦，我冇咗嗰种感觉吓。咁啊嗱，点睇啦？梁志恩， 系呢、這个要讲翻咧。头先我都未讲晒嗰个咧，婚恋嗰个字眼。其实咧，婚好明显，我哋一路讲紧就好多礼仪啊、传统价值观啦。但系恋咧就恋爱啦嘛，大家都明啦、其实呢度都有牵涉到少少咧，其实就系个人主义同埋一个传统价值之间嘅一个矛盾。马老师头先讲咗好明显嘅一个状况就系、是、咧，如果嗰啲人系真系嗱，佢用嗰四个字好重嘅，叫动机不纯。咁、但系如果佢系从个人嘅起户或者个人嗰个感性啦，你当系其实感性都唔一定坏嘅。但如果纯粹系呢一个恋爱嘅概念去出发嘅话咧，婚姻未必系佢嘅终点嚟嘅，因为佢一路要继续运转落去，个恋爱感觉先可以存在啊嘛。我哋读好多理论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啦。咁但系问题，婚姻咧，你又唔得唔承认一样嘢嘅喺传统价值里边，譬如五伦关系，夫妻系讲紧有别，个别字就解做。即係分有唔同嘅價值觀啦、同時間亦都係講緊佢哋嘅責任同本分嘅。嗱、傳統就梗係有男啊、女啊嗰啲咁樣嘅唔同嘅家庭，冇錯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唔用呢個價值觀去諗，其實就係好似頭先馬老師講一粒一突。我記得有個前輩同我講咗句好正嘅嘢，其實同馬老師異曲同工嘅。嗱，馬老師我要講下，我係食蘋果皮嘅人嚟㗎。佢講咧，愛情就或者係結婚就好似套餐咁樣，你冇得揀咧，要 A 餐裏面嘅嘢，然後就要個 B 餐裏面嘅套落去，因為嗰個係一個套餐，係一個 package 嚟嘅。你冇辦法係要，你可以好貪心，你望到其他嘅嘢，你可能好想要，但唔好意思，嗰個係套餐，你一買就要買曬全份。嗱、呢句説話咧，我前輩喺我結婚之前係同我講過嘅，咁、我就其實一早就明呢個道理噶啦，所以我就係專門食蘋果皮噶啦。 問題你食蘋果皮咧，你會唔會係？夹硬食是不得已而食， 定系 定系苹果皮都有味。 嗯， 啊呢点好重要。嗱、我唔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允唔允许讨论呢个性嘅问题。啊，即系婚姻其实性系占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嗯， 啊，咁因为人会变嘅，性功能会下降嘅，唔系话你个身体唔得，而系头先阿志恩兄已经讲过啦。佢嗰個戀啊，人性當中有劣嘅部分係乜嘢咧？係貪心，係貪心。一個係唔夠嘅，啊，一個係會厭嘅。你餐餐呢個包心似肚咧，你真係最多超唔過七餐，你就嘔噶啦。啊，當粉絲咁食。咁你 嗰個戀點能夠繼續保存落去呢，咁你就要學下志恩兄，要欣賞蘋果皮。比如講你白頭到老啊，到咗你個女方更年期啦，到咗男方不應期啦，咁你點樣仲會有黃昏戀呢？點樣仲可以有金色池塘嗰啲咁樣嘅，真係已經係巢曬皮咧，仲默默含情咧？呢個唔係誇張，呢個係可能嘅，係有可能嘅。問題係睇你點樣去處理啊！即係黃老尖話齋，性咧係兩耳之間。 弗洛伊德講嘅， 唔係佢發明㗎啦。弗洛伊德呢個中國人喺古代亦都有呢種感覺。即係當你真正嘅性功能已經冇咗嘅，你仲可唔可以有性愛呢？ 好， 有 马老师啊，而家咧我哋啱啱要去到呢个新闻报告，你打开咗个非常之好嘅话题吓，咁我哋咧第二节再讨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沙田新翠村新月楼同新卫楼被围封强检，一共发现1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关大厦被围封期间，一共有3871人接受检测，当中新月楼低座发现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月楼高座发现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涉及1个单位。新卫楼低座没有发现个案，新卫楼高座就发现2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涉及2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1528户，当中150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8点半完成，政府正进行执法行动。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早前对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被列为受限区域，要围封强检。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屯门大兴村兴昌楼今早大约8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1点 ,2633 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兴昌楼1332户，15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展望虎年，其中最重要是解决取消强积金对冲的争议。当局计划今个月23号在立法会首读法案，目标是现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通过。罗志光在网志提到，已经就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特惠款项保障范围和商业登记证征费率完成检讨，计划上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修订建议。罗志光说，就强制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机制的立法工作，由劳福局牵头的跨局工作小组正全力推进工作，包括做好配套措施、专业培训等，目标是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案。英国首相约翰逊任命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柏建熙为新任幕僚长。柏建熙在文翠珊担任首相期间曾任脱欧事务大臣。约翰逊在声明说，这项人事变动将改善首相府的运作，加强内阁和后在议员的作用，并加快实现提升国家的使命。正受派对门丑闻困扰的约翰逊表明不会辞职，四个高级幕僚日前辞职，包括原来的幕僚长罗森菲尔德和和他共事14年的首相政策负责人米尔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安心出行这个流动应用程式有一个打针的记录，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邵永恒。 现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一端安心出行自动显示埋疫苗的通行证。但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拿住个纸本，或甚至用其他工具去确认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当然我们是完全有一个尊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呢、這个广东广西，继续讲呢个婚姻与人生。咁啊，头先马鼎盛咧就打咗支好好嘅仗嘅，即系讲性同婚姻啦吓。咁啊嗱，我就令到我谂起一啲生物性嘅问题先啦。其实咧，哺乳类动物咧多唔多一夫一妻制啊？其实就听讲就唔系嘅，系你讲 系可以有，系可以冇。是即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个体，它有不同的选择。 嗯。 我说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 好啊， 就是说性和爱之间的关系啊。没有性可以爱，这点呢就是很多事实证明的啦。柏拉图式的婚姻啦，柏拉图式的爱啊。 嗯。 咁啊，唔係話係一種超然嘅，同埋好難嘅追求。 嗯， 唔係嘅，啊，即係好平常嘅人，甚至係好唔高尚嘅人，都可以有呢種非接觸嘅，你話愛都好，或者係性高潮都好啦。啊，你六秒鐘一蚊嗰啲鹹電話都可以。即系过到瘾噶嘛？ 咁平， 咁平？ 唔知喎，六我明，我冇睇过价。 哇，六秒钟一蚊唔系平。 咩货币先？ 而家 蚊咁打咗去噶。 马老师资料提供，而家唔玩电话添噶啦，而家好多网上嗰啲咧送礼物仲夸张啊！讲紧即系动辄10万以上起跳啊！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话呢啲事例咧都说明咗一个道理同埋咧一个事实，即系。性同爱是可以不限于这个人的这个肢体方面的。 嗯，明白 的。《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说话呢，我觉得很欣赏，就说贾琏啊，贾琏知道是一个花花公子来的啦，是一个粗皮烂肉的。他 有一个机会呢，就揽着平儿啊，就是他的同房大丫头，连妾侍都不是。求欢啊，唔系求爱、哦，求欢啊！我谂咧，即系作者对贾琏呢个人物咧就非常鄙视嘅，啊就话佢就系、是、啊好好粗嘅啫，就系、是、识得享受嗰两下嘅啫，啊所以就话佢求欢啊，就都唔使有前戏噶啦，唔使有咩过程嘅礼啦，咁就霸王行上宫之旅，咁呢啲就好低嘅。 咁但係高嘅呢，頭先我講嗰個電影《金色祠堂》，可能兩位都睇過啊，亨利·方達啊嗰啲咁老，佢可以演得咁好，同埋佢真係表達出人類嗰個高嘅智慧。 嗯， 係到咗暮年，到咗垂暮之年，佢仲可以有咁高級嘅咁完美嘅愛喺度。 嗯， 啊，其實。即系歌仔又唱啦，爱意在眼内，对你在呼唤，系嘛？即系四目相交，已经可以擦出爱火花噶啦。 嗯， 啊，唔系讲笑嘅，即系好多即系热恋中嘅人都可以回味到呢样嘢。 嗯， 所以即系你话性同爱咧，零六合一当然系最理想噶啦，但系唔合一。都可以达到一个好高嘅境界。 嗯，阿马鼎盛啊，你头先讲得好好一点，就话咧呢个唔系话一定你要受咩教育啊，好高尚嘅人格先至可以做到。譬如而家人口老化啦，咁啊，其实好多夫妇咧都去到一个即系后中年嘅处境啦。咁佢哋嗰种互相照顾啊，譬如我哋成日都喺街度见到啊，行山啊，或者一个要坐轮椅啊，即系呢啲都唔系讲。即系呢啲所谓性嘅问题啊，其实性同爱嗰个融合已经去到另一个层面，而系 婚姻 就系婚姻 有好多嘅时期，佢到咗一个晚年嘅时期咧，个婚姻咧佢仲系要经营嘅，个经营嘅动机，头先我哋倾话动机啊嘛，吓点解佢咁样你仲不离不弃啊，仲爱佢啊？咁如果嗰位老人家咧，可能。望一望你嗰啲眼光有少少鄙视，或者 话你问埋啲咁嘅问题， 你真系咁低噶， 系啊，真系好低。嗱，咁啊，梁子欣系点睇？ 喂，嗱，呢个咧又去到一个咧，我哋成日咧教书都会同学生讲嘅一个理论，叫爱嘅三元素啊。咁里边大家都听过噶啦，呢个理论就系咧激情啦、亲密啦，同埋呢个承诺三个加埋咧就叫即系个 triangulation 啊。咁咧嗰个三角形里边咧，咁啊马老师今日讲咗好多咧，就喺嗰个 commitment。承诺嗰部分里边，咁但系咧，其中咧，亦都马老师啱啱又提咗，你岁目相投，大家望一望之后咧，然后大家都会有个感情感觉感受咧，里边可能系一啲激情嚟嘅，而里边咧，我必须要讲啦，嗱，阿马老师啊，呢个时候咧，我啊要请教下你啦， 不敢， 嗱，因为咧好多男士咧，嗱，我尝试用啲比较 male gaze 啊，男性视角角度去谂啊，嗱，头先你讲贾琏嘅例子咧，其中当然系一个比较低等啦，犯咗某人讲啊。好多天下间男人都会犯嘅错，咁但系咧里边亦都有唔少男人咧，其实佢个心里边咧系相当之曳嘅话，咁啊，我哋成日都俗语都话啦，有色心就冇色胆啊，即系佢个心就好想做啲坏事嘅，咁于是乎咧，咁佢系唔够胆啊，因为一来可能惊侧边嗰只啊，今年老虎年嗰只啊，老虎乸，亦可能系佢自己可能惊各种嘢啦，惊有病毒啊、菌啊、身体问题啊，或者甚至乎冇钱啊，各种原因。咁呢一樣嘢咧，我亦都見證過唔少嘅男士咧，佢係過唔英雄就難過美人關喎。嗱，點解話用男性角度去睇咧？大家都應該都聽過蘇格拉底個執墨水嗰個故事㗎啦。咁啊，其實咧男人就好衰嘅。嗱，其實依家我都會講下女人㗎，不過講下男人先。嗱，我哋當擁有一個嗱擁有呢個字係唔係好正確㗎？不過即管咁講先啦嚇，擁有一個女伴。咁、那个女伴可能咧喺佢嘅样貌、身材、智慧各样嘢都非常好噶啦，但系咧你因为你拥有一个人嗱，譬如啊，我用啲咁嘅字眼啊，大家尝试下啲画面啦，譬如佢有啊逆天的长腿，而家国内好兴讲嘅，然后咧就天使嘅面孔啊，然后跟住咧就点样娇人嘅身材咁样。咁但係咧，偏偏佢可能缺乏咗某啲啊，譬如可能係佢對眼，可能係冇藍眼睛喎、咁於是乎咧，咁有啲嘢你就不能夠補足嘅。男性就好衰嘅，好似頭先馬老師都講咗㗎啦，貪心。咁、就成日都會 又揾補給， 係啦，就係、是、呢個狀態啦、喂，馬老師點樣度過呢一樣嘢㗎？ 嗯， 點樣度過咧？就要用經濟學嘅呢個理論嚟分析啊！仲系翻到去頭先我哋嗰句一個羅嗦一個米碎啊！你要知道天下咧冇完美嘅。首先你自己就唔完美，你耗咁多嘢，你可以耗啊！即管你身邊有一個 但是你即是街边望到第一个超长腿呢，你仲係要即係 都会望下嘅。 望、啊、下都唔俾。咁佢心向往之㗎嘛，你唔望佢諗都要諗㗎啦。咁但係諗下望下呢问题唔大。你唔好去有非分之想同埋有非分嘅行动。因为嗰杯茶唔係你嘅。你冇嗰个资格去享受。咁如果你係有自知之明嘅呢，就唔会犯嗰啲男人都会犯嘅错误啦。 我觉得你哋身边都有人喺度听住啦。咁所以呢都好正確，我哋一齐嘅睇到。都不如呢我哋又睇返呢，其实喺人类婚姻呢一路都有变化嘅。都唔即係我哋今日嘅所相信嘅信念啊、价值观呢都有个演化过程，我相信啊。咁以前对于爱情嘅强调或者个概念就未必真係好似今日一样啦。有一个讲法，佢就话呢，喺上古嘅时代呢，如果你话讲婚姻系同经济、仔女同埋感情有关呢，咁旧社会呢就系经济第一嘅，仔女系第二，爱情系第三。咁亦都有讲法系去到中古嘅时候呢，仔女系第一，经济第二，爱情又系第三。但现代社会呢，突然间就爱情第一，经济系第二，仔女就第三。咁我唔知道周子欣咧同唔同意呢、這个咁嘅，系咪真系有呢个咁嘅一个 pattern 啊？咁样发展？ 我觉得个 pattern 咧望落就好似系真啊，但系咧最尴尬嘅地方其实咧系好多矛盾性喺里边。我哋望落去，譬如我哋而家啲人，头先我都讲咗啦，好重视嗰个恋爱啊，好重视自己个人嘅感觉啊嗰啲嘢啦。咁但系咧，偏偏咧佢哋个矛盾就正正在于，譬如我自己见到好多即系譬如我翻工遇到嘅案例啦，或者我身边好多做辅导，因为我自己做辅导出身啦，好多身边嘅朋友或者我之前去做调解，咁好多呢啲咁。咁样嘅问题都系源自于咧，其实譬如佢哋结咗婚之后，嗱有几个问题嘅。我哋假设已经处理咗马老师同我求教马老师嗰啲问题，即系个男人或者个女性唔再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啦。但系佢嚟紧面对嘅问题，亦都包括咗佢哋嗰个个人嘅身份唔同咗。譬如佢做咗爸爸或者妈妈， 系 如何能够回复到当时初恋的感觉？或者唔好话初恋啦，或者系拍拖的感觉啦。最简单啦，喂，要如果喺香港做家长做父母，我哋之前礼拜五都做过一集，生仔要攞牌噶嘛。啲妈妈爸爸可能因为个管教方式，或者甚至乎牵涉到咧嗰、那个，譬如大家嗰个价值观啊，个仔究竟应该要俾用足马力啊，要等佢做虎爸虎妈，定还是我比较自由啲嘅？嗱，呢啲已经系一个咧，我开头讲个夫妻有别里边讲紧价值观嚟自唔同家庭，佢哋嘅唔同嘅思想已經有一啲衝突，而呢樣嘢唔好意思啊，冇得試機嘅，冇得做初，因為你冇機會噶嘛，你一生出嚟個小朋友出咗世，去到咁上一大個，你先知道你會點樣處理嗰件事，冇得預演嘅。 哎呀，我好同意啊，周子欣你呢個睇法，其實有好多嘢咧係一個發展過程啊，譬如婚姻都係嘅，你踏入去你有一個勇氣，你覺得啱。或者你覺得有呢個感覺，你想結婚啦咁。咁無論你考慮嘅係理性非理性嘅因素，但係都係一個旅程嚟嘅。你又唔知呢個旅程出現咗咩事，嗱，譬如生病啦，家人嘅負擔啦，想生細路生唔到啦，或者係突然間好多啲不幸啦，咁生活有困難啦，移民啦，即係好多嘢你都唔知你走嗰個風景係點樣嘅。咁你就要 keep 住就係、是、你對對方都有呢個好強嘅愛意先得。所以呢，其實維繫婚姻一個最大嘅挑戰呢，我唔知兩位同唔同意嘅，就係、是、你點樣保持嗰個好嘅感覺、愛嘅感覺，唔一定好良好嘅嗰個感覺。咁但你都係覺得有個意志，有個覺得一定要維持落去。咁譬如周子欣你做輔導，即係咪最難搞嘅就係喺婚姻裏面有一其中有一個成員，佢根本唔想再進行呢個婚姻，唔想再有呢個婚姻。 其實呢啲都仲係唔係最困難嘅，最慘係咧，我哋即係成日都會講就係既親密又糾纏嗰種關係，即係咧其實佢哋咧耐唔止就會鬧交嘅。咁其實呢啲正常嘅耐唔止鬧下交咁，但係如果嗰樣嘢本身我講一啲最誇張嘅情況就係咧，譬如一啲 妻或者岳夫啦，而家唔係淨係岳妻嘅，有岳夫㗎，我都見證過一啲。咁其實個個案裏面咧，佢哋好興有一啲説話係好痛苦嘅，就係、是、咧、我冇心㗎，我下次唔會㗎啦。但係佢下一次佢再嚟，然後跟住佢會再講就係、是、對唔住，我好愛你啊呢啲。於是乎就會重複又重複。我哋其實唔使講到做輔導咁誇張，我哋平時見到啲朋友身邊嗰啲人甩幾甩唔到嗰個壞情人嗰啲，正正就係呢啲問題，係因為裏邊一定牽涉到有愛嘅存在，你先會一齊啊嘛。但係個愛你甩唔開，但係裏邊即係其實個負面嘅一啲負能量存在咗，而兩樣嘢個平衡點其實已經過曬線啦。如果用馬老師一開頭教我哋嗰個做法咧，就係、是、我哋要多啲諗正能量面，負能量面就其實可以慢慢消退。呢、這個當然係最理想嘅一種狀態啦。但係如果嗰個平衡微妙平衡唔能夠維持落去，嗰、那個旅程就變成咗好多好複雜嘅事。如果一方面肯掟咗人，另外一方肯接受呢一件事，當然萬事大吉，即係當分開由頭嚟過啦。咁而家譬如最經典，舊年有一隻歌啊，張敬軒啊軒公嘅《俏郎君》，就係講緊根本就唔係愛得夠唔夠問題，係大家嘅價值觀唔同，就已經導致可以分開。大家肯甩都仲好啲啊。最慘就如果用翻即係一啲説法咧，就係冇油甩唔到鑊，你都冇辦法甩得到嗰個問題出，然後跟住重複又重複俾啲嘢發生， 咁就好辛苦。 係啦， 你如果想个婚姻系可以持续，甚至系可以发展嘅咧，你必须要付代价。个代价咧就头先你哋所讲生儿育女啊，咁你从做人哋仔变成做人哋老豆，你要适应，你要知道唔系承诺嘅问题啊，你行到呢一步咧，你走唔甩噶啦。你怎样做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或者说怎样做好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你当然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呢、不单止是物质上面的代价、金钱、等等、礼物、它还要有一个时间的代价、你24小时怎样分配，你给几多时间的细路或者给几多时间的家人，你会唔会好经常咁样头脑里面有呢个所谓责任喺呢度？咦，喂，我一阵翻屋企，要点样处理？点样搞掂细路仔嗰啲功课，或者佢喺学校里面嗰啲烦恼啊？甚至话最简单噶啦，佢学校要有一个咩 party， 我又要点支持佢，诸如此类。呢啲都系你婚姻要付嘅代价噶，唔系话你我大把钱。成立嘅基金，一人即系每日即系可以使$20,000，咁就搞掂啦。咁个结果咧，一定有家庭惨剧出现。 系，同埋仲有咧一个代价就系你个选择性或者生活方式嘅可能。嗱，譬如话两边嘅父母咁啊，你逢星期日你就唔好谂自己啦，唔系去呢度就要去嗰度啦。你唔中意去饮茶，你都要等位等一个钟咁嗰类吓。咁咧即系个可能性，你一朝踏入婚姻嗰、那个选择就唔系以前咁样。 最呢、這個亦都解釋到一個問題，就係咧嗱，我哋以前頭先我都講過啦，我教書成日都講一句合異性之好，你都唔好講咁複雜，就係兩個唔同家族，我哋要控制或者唔好話控制，係去調控啦嚇，宏觀調控啦，兩邊嘅唔同。最簡單啦，過年嘅時候你去邊邊拜年先？嗱，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笑咁講，佢成日叫我教戀愛婚姻嗰啲嘢嘅，以前咁我都會教下嘅，耐唔少，我就會舉啲實際嘅案例俾佢處理。即係年初一嘅時候，究竟你去邊邊先咧？你有冇一個 compromise 或者有冇溝通過嘅咧？ 有啲原因好明顯地去邊個先嘅，譬如近啲噶嘛，就出發條路線，咁啊容易解釋。但有啲人唔係。有啲好介意，你唔係離佢嗰度先，咁就好多考慮 啦。咁裏面就係牽涉咗一啲好聰明嘅人咧，都未必解決到嘅人情世故問題。 冇錯， 呢度就講緊咧，亦都解釋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嘅人咧，呢個冇一個貶義啊，不過都要講就係咧，而家嘅人咧，好多時都俾人話佢唔夠成熟嘅，甚至乎有啲話即係養唔大啦，遲婚都好，而家係現象係遲婚嘅，男仔嘅適婚年齡應該係個結婚年齡大約係29到31度啦，女性都差不多噶啦。其實係遲過好多嘅，但係問題係佢始終都係我哋成日都話佢未成熟曬噶嘛，自己都未搞掂，仲要去操控一啲咁複雜。 都唔夠，唔好話操控啊，係俾人哋控制添啊。嗱，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當佢哋自己拍拖都唔係完全成熟嘅一個過程。其實你我好中意文教授講一個過程，一個旅程嘅過程咧，我哋係認識自己噶嘛，應該。 冇錯，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自己都未完整地認識到自己嘅強弱機危，然後佢就要同另外一個完全唔同價值觀嘅人喺埋一齊。如果佢哋恰恰不幸，选的过程里面不是单纯从外表或者从一些表面的东西去揀对方、譬如可能有钱啊、靓啊、型仔啊、大只啊， 如果匹配啊， 是啦，如果用这些角度去分呢就一定出事的、但是我假设大家都是情投意合啦，大家真的认识对方的价值观啦，但是是不是有那个足够成熟程度去处理这些背后更复杂的人情世故的东西呢、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是啊， 所以周老师所讲的拜年的问题呢、其实在择偶阶段呢就未解决啊，即是婚姻当然是两个人的事啦，但是少不免都会受到两个人家庭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啊，这个社会不是很多人是自己在十八廿二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力量啊，我都不讲智力啦，就讲这个力量去解决佢嗰个婚姻啊，佢嗰个婚礼啊，佢个爱巢啊。啊！你谂谂，你唔能够解决，所以就要到廿八三十几先至解决啊！因为大家知道即系储一沓楼有几难噶啦。好啦，咁你既然系唔能够自决，咁你当然就要受制于人啦。啊，唔系话你想去边个拜年就拜年先，你就要考虑到两衬家。啊，边个系比较强势啲嘅？啊，或者话边个系比较在意啲嘅？啊，有啲唔系话佢系财大气粗啊，而系佢好在意、哦、啊，佢如果系得唔到佢觉得需要嘅尊重咧，佢就会吟沉你一年啊，从旧年拜年吟沉到今年拜年，使你即系受到好大嘅压力。咁即系。到底你一个婚姻是不是上升到政治婚姻的层面呢？其实不出奇的。你如果是两个长辈家庭控制住这个小家庭的情绪呢，那你就真的我不恭喜你了，没办法了，这件事即是唯有你就忍让啦，因为你的力量不到嘛。那其实两夫妻可能没所谓的拜哪个年。拜边个年先咯、但系你两头嗰个细强嗰头啊嘛，一头啊财大气粗，一头就即系吟沉奄奄酸闷，总之都势均力敌嘅。咁你喺即系两大势力之间咧，往往就有啲趣事啦，有啲细路仔啊，啲细路仔我到底中意爷爷嫲嫲咧，定系中意公公婆婆咧？咁有啲话喂。那個屋大啊，仲有花園啊，仲有泳池啊，幾好玩㗎。咁嗰個咧就話唔係喎，嗰、那個咧即係啲婆婆啊咩好錫我哋㗎喎，同埋嗰啲表兄弟堂姊妹好好玩㗎喎、哦。咁有時咧十弟以小為尊，咁細路決定一切啊。如果你嗰個拜年細路係唔開心嘅話咧，我諗你。啊！嗰、那個長輩點強勢，亦都好難去控制嗰個場面。 所以你諗下幾多拉力啦？嗬！佢以前細個，嗰啲細路仔係冇有任何影響嘅，唔可能添嘅嚇。 而家細路大曬。 系啦，咁所以好多嘢嘅考虑啊，即系头先阿周子欣见过好多啲好特殊嘅个案啦、啊。咁但系咧以前嘅旧社会真系简单啲嘅讲开，因为你娶老婆咧系为咗增加个劳动力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特别系性嗰方面咧喺婚姻以外，佢好多途径可以得到满足，而又俾社会所接受。咁所以又解決咗嗰個問題，即係嗰個所謂 exclusivity 即係個排他性嘅問題。咁但係去到遲啲嘅婚姻嘅發展咧，就係婦女咧就真係喺個男尊女卑嘅社會裏邊嘅活動能力少咧，就擔心一定要保持佢生育嘅純粹性。咁呢個絕對係一個父權社會嘅問題啦，就係要限制佢嘅活動，佢生嘅仔女係我仔女，於是佢有財產繼承權。咁呢個就係佢哋喺婚姻裏邊最重視。 於是貞節就很重要啦，但是去到再後期現代社會呢，婦女的活動能力高了，他們又覺得人權意識又高了，他就覺得戀愛最重要，甚至他會覺得在婚姻裏面你不能強迫我有性生活的，是吧，這個是我的主權，還有我生不生仔女是我的事，所以是複雜的，即大家如果將舊有的思想放在現代的婚姻擺不掉呢，我相信周子欣遇過很多個案呢是因為這些根深蒂固的對婚姻的期望， 尤其是呢，我們這一節未必講得完，一會兒可能都回來講一下，尤其是是呢牽涉了兩個不同地域的婚姻呢，因為有些人的價值觀是比較傳統的，或者有些地域來的人是比較傳統，但有些是比較開放一點的，兩樣的點合呢，我現在見到這幾年比較多的困擾在這裡地方發生，我們可能下一節的時候呢可以再深化一點去講，尤其是女性權力或者權利提升了，或者起碼價值觀不同了，怎樣影響整個情況，我待會可以再深入一點 講。還有所謂婚姻的 dynamics，到底是怎樣，就是性別的觀點呢仍然很強的，就是你沒辦法擺得掉，我想很多爭吵裡面都會說，你是女人所以你要怎樣，或者你是男人做什麼你不承擔，是吧，我們待會再繼續去討論，就是這個又是婚姻的發展史。好， 累计突破100万宗，单日新增病例比前一日增加2344宗，刷新纪录。自2020年1月20日南韩首次出现病例以来，经过748日，个案数目突破100万宗。新增个案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57%。另外再多15个患者死亡，累计6800多人不治。韩联社报道，由于检测量较少，周末通报的单日确诊个案通常比平日少，但传播力极强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持续蔓延，这种周末效应亦都消失。随着春节人流的影响逐渐显现，单日确诊规模预料将会进一步扩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跑马地黄泥涌道是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更换工程。去摩利神山道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的。而在九龙区，龙翔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晚7点。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的部分慢线亦都系需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标志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青山公路近水湾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芳楼、沙田沥源村桂和楼、马鞍山富安花园六座、油麻地新田地街215至225号、北角健康村一期康治阁、土瓜湾燕安街25至27号、土瓜湾美景街美景楼一期、油塘高骏苑骏回阁、深水埗南昌街61至65号东城大厦。以及是荃湾丽城花园3期7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二零二二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三十二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二月四号嘅开幕式同二十号嘅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二零二二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力直击。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三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大气候喺度同大家拜个年先， 我陈家俊恭祝大家大吉大利。 我郑瑞文祝大家一团和气。 我胡世杰就祝各位乜嘢时候都开开心心， 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候选金曲包括 《不相信别人》，作曲刘奕星，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 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我是谁。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Jenny 李恒毅 featuring 张学友。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 风的形状，作曲林家谦，作词陈永谦，主唱岑灵儿。 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第三節的广东广西我们要开放热线的哈，希望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下今天的题目，婚姻与人生的看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感受。我们的电话热线是1872311，另外呢面书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的。周子恩，刚才呢你就开了一个话题了，就是跟性别的问题有关，是吗？ 是啊，咁啊，头先咧，我啱啱就正想讲起咧，就系随住啲女性咧，嗱，不论系佢哋嗰个读书，其实而家好多女性，即唔系依刻喎，讲紧系近呢100年添啊，讲紧系由欧美开始一路去到成个席卷晒全球啦，而家女性读书识字，甚至乎出嚟工作呢一个比率提升，咁。 唔再有嗰種男主外女主內啦，尤其是喺我講大中華區啦。咁於是乎咧，女性就有一個大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哋要依附於透過婚姻去依附住喺一個家庭裏邊？咁呢一個問題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婚姻上面嘅一個好大嘅變化啦。例如頭先文教授都講到，女性地位提升咗之後，好多譬如甚至乎婚內強姦啊，以往我哋係從來冇聽過呢啲字眼嘅，但係原來女性結咗婚之後咧，係可以不同意有性行为的。嗱，呢個就完全顛覆咗開頭啊！馬老師最開頭講嗰啲男性咩諗住娶個老婆翻嚟就免費有呢、這個性行為嘅呢一種咁迂腐 合法啊！ 合法係呢一種咁嘅諗法就而家根本就完全顛覆曬啦、 嗯！ 甚至乎再誇張啲咧有嗱、我講一啲數據俾大家知啊，其中有一個好有趣嗱、我哋成日個腦裏邊啊，香港人成日腦裏邊嘅印象都係咧，港男就會去北方娶個北方佳麗。啊！娶國內嘅女士，但係其實你會發覺咧，而家近呢一兩年裏邊咧，你睇到個數字咧，港女去北上去揾男揾老公咧，其實嗰個數字咧係飆升嘅。嗱，我睇到個數目咧係由1991年6.1% 升到2019年咧35.8%。嗱、跨境婚姻係佔咗全香港婚姻宗數嘅40%。 哇！二十年之間升咗四成啊！ 係啊，好誇張嘅一件事。嗱、咁你就諗到嗱，呢度咧折射咗一樣嘢就係、咧，女性係有佢嘅自主權啊，喺個不論係佢嘅婚姻，甚至乎衍生出嚟佢嘅家庭概念啊，各樣嘅佢有好強嘅自主性。呢樣嘢就顛覆咗好多。唔好意思啊，如果聽眾係呢啲傳統的大男人的思想或者傳統的所謂家庭觀念，呢度我諗緊你哋要做嗰、平衡調節嚇，同嗰個屋企嗰個女士嗰樣嘢，其實就唔係咁容易諗到噶啦。而家係咪啊，馬老師？ 嗱，講到呢個婚姻內嘅對性嘅拒絕呢個問題咧，我身邊都有唔少呢種個案啊，有好多咧係由於呢個生理上面嘅問題。即係不論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女士居多啦。男士一般就羞於出口嘅，覺得自己哇唔得咁喎，唔得係男人最痛，點可以講出去咧咁、至於女嘅咧，就會講我唔中意，我唔想啊，我唔享受啊。咁呢啲好多係生理上面嘅問題，或者心理上嘅問題，佢同愛唔愛咧，唔係劃等號嘅。啊！即系佢系可以因为生理上面佢系不适唔中意，佢并唔系唔中意呢个对方啊，唔系对呢个婚姻咧即系抗拒啊，甚至想离婚唔一定嘅啊。我就想讲有关嘅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婚姻当中嘅情同理嘅问题。啊，好多即系喺婚姻当中有咗拗撬以后咧，咁少不免就去翻屋企同啲父母啊，或者同啲闺蜜啊，或者同啲即系挚友啊，去倾诉啊。咁如果系即系识大体嘅咧，就会同你讲，喂，你而家咁讲咧，已经系超越咗一个范例啦。啊，话家庭咧。唔係一個講理嘅地方，啊話喂佢咁唔啱啊！大家夾埋落鍋，一月收入就係咁多嘅啫，啊結果你即係開支用咗太多去呢個方面，就壓迫咗其他嘅方面啦。咁如果講到數咧，講到道理咧，其實呢個婚姻咧已經係嗰個水準係下降咗好多噶啦，咁。啲老人家咧就會話俾你聽，夫妻之間如果有拗撬嘅話，要講道理咧，咁就弊啦、啊。你應該係從情方面去考慮、啊、如果你感情仲係深嘅話咧，你就唔會計較、啊、或者錢財啊，或者時間啊，或者個重視程度啊，就唔係去計較啦。就会去容忍、消化，甚至享受。 嗯， 啊，话喂，对方咁冇道理噶，咁，切，佢即系撒娇啫。 嗯， 啊，佢即系扭计啫，咁 即係我愛佢，我咪當佢細路咁咯嚇。唔單止係男對女啊，女對男都係咁噶啊。你飲到醉貓咁翻嚟，唉，真係咁唔識愛惜自己身體噶咁。咁呢句説話就含情脈脈啦。如果唔係，喂，你一腳掟你出去瞓梳化啦咁啊，會唔會大條道理？即係個閨房邊度係你嘔嘅地方啊咁。你如果講道理咧，咁啊～另外一个层次。 嗯，好啊，马老师有智慧啊， 唔系我嘅智慧啊，即系你哋即系大家商量，大家讨论啫。 我咧就啊，周子欣，我就即系成日觉得好多人着眼于婚姻嘅功能性嘅，啊，咁啊，爱情就另外一样啦吓。个功能性在于咩呢？有啲调查咧，佢着眼点，佢唔系讲你有几情爱嘅程度，而系话啊。如果咧你好早啲結婚咧，你嗰個人生嘅收入財富做一啲統計咧，係會高啲嘅，或者你個工作事業嘅成功率咧又會高啲嘅，係着眼於個利益啊嚇。咁啊，中間有冇道理咧？或者當然良好嘅感情關係對你人生係有種動力嘅，係嘛？ 嗱，呢啲係好容易理解嘅，即係譬如你好早就已經定咗，好似頭先阿馬老師咁嘅夾米煮飯個古仔，咁如果大家供一份婆一份，最傳統我哋實聽過呢啲咁嘅講法㗎啦，咁就梗係穩定好多啦。而且你諗翻轉頭都係，我都見到啲朋友仔都幾困擾嘅，就譬如佢可能去到好大年紀，即係事業有成啦，可能佢等到四十幾五十歲咁滯先至去生 B B， 咁於是乎咧，咁我見到有啲朋友佢都同我讲翻咧，都觉得辛苦嘅，因为个小朋友开始长大，开始跑跳嘅时候咧，咁佢都根本就体力上根本就不支，根本就唔能够追住个小朋友啦。咁即系呢一啲咁嘅情况，当然可以好容易理解好多。头先讲紧，如果早结婚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好处，各样嘅嘢。咁但系又系讲翻头先嘅问题就系、是、啦，而家我哋呢个社会环境系唔系第一？我講個大啲嘅角度先，係唔係俾大歡迎大家去結婚嘅咧？嗱，我唔係講緊嗰啲咩結即係嗰啲咩擺酒啊，係咪攞婚？而家國內都好興講噶嘛，早幾年就係唔好搞咁多婚禮啦，重簡啊，一切都咁。咁我啲唔講嗰啲過百萬豪裝嗰啲婚禮啦，我講緊係成個社會環境係唔係即係都歡愉地讓大家去結婚啊？嗱，香港大家都知道最基本嘅問題係土地供應啦，咁啊而家致力改善。善终啦，咁啊慢慢等下啦。但系其实唔好讲啲咁实际嘅嘢先，我哋讲下真系又讲翻少少情感上面嘅嘢。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当大家翻工翻到咁忙碌嘅时候，唔好话经营一个家庭啊，讲到生育女啊，更加大复杂嘅学问添。生咗之后究竟嗱，啱啱最近有个银行广告都系，究竟要爸爸牺牲唔要份工，定系妈妈牺牲唔要份工，先至换翻嚟个新生儿嘅嗰个照顾嗱。香港都仲可能有啲情況就係靠個姐姐去搞掂佢啦，即係個外佣咁樣。咁但係我講緊唔使咁複雜啦。而家我見到教書咁嚟計啦，我自己啲即係行家啦，初入職嗰啲真係無日無夜嘅。咁佢連真係愛情啊，或者自己都未顧掂自己啊，嗰餐飯翻到嚟咁以往就電視黃金時間就可能七點零八點開始掃落去。而家好即係疫情就唔好計啦。疫情之前其實大家都好晏先收工啊嘛。如果你供埋樓咧，我成日都講一個比喻就係、是、咧，你供咗一層咧有水晶吊燈大堂門口嘅一個好靚嘅豪宅，仲會有個好靚嘅即係嗰啲健身室。同埋各樣嘢，但你從來冇去過嘅，因為你披星戴月，你根本冇時間翻去，自己都未搞掂咧，翻到屋企就搭喺度，嗒一聲跌咗張牀度，甚至乎 sofa 就瞓著咗啦。咁你根本就無從去經營嗰個婚姻或者愛情。學阿馬老師話齋，真係要經營噶嘛成件事。咁點處理呢？我覺得成個社會唔係好家庭崗位有利㗎，好多時即係唔係好家庭友善啊。我哋而家成日講個説法叫做家庭友善啊。 係冇錯，即係好似啲所謂 favorable conditions 啊。 呢個就係香港嘅。苦恼或者香港的问题了、虽然他的人均 GDP 是四万六千美元，在全世界呢都在前列，但是钱是很重要，但是钱不代表一切、香港有这么骄人的 GDP 呢、就刚才是志恩兄所说，你付出的代价 你哋話水晶燈大堂嗰啲係極少數啊。雖然香港嘅人均係咁高，但係窮人仲佔多。 係啊，冇錯。 窮人仲佔多數。 係啊。 我講嘅窮人就係即係四五百尺咁以下嘅樓，如果喺全世界嚟講咧，都算係蝸居。但係喺香港嚟講，四五百尺嘅樓已經係算啊過得去㗎啦。 嗯。 啊，即係唔好怨㗎啦，已經。 嗯。 咁你？即係睇你追求乜嘢咯？你如果追求為咗個 GDP 搞到朝九晚九，搞仲要呢個星期六都做埋，星期日或者加班諸如此類，係咪值得嗰啲沽物論？只係講呢種生活嘅方式咧，真係唔適合婚姻嘅。 嗯， 因為婚姻咧，佢天然啊，啊頭先阿姐阿兄都講咗啦，五六十歲先至話叫做生兒育女。咁你即係都冇法子同佢一齊嬉戲啦。咁呢個事實，即係個老天咧俾你有生育能力咧係好早嘅。 嗯。 啊，你即係啊嚟咗月事啊，或者即係有咗能力啊，都係十零歲嘅啫。即使係按照法律咧，十八廿二已經算係好成熟噶啦。 嗯。 啊，咁嗰陣時個老天咧認為你嗰陣時係可以。生如玉女的最佳阶段，话嗰阵时真系点点都有噶啦，已经 啊， 唔会到你三四十咁样又话搞到要呢样嗰样啊，代孕啊，咩人工啊，诸如此类。其实你人类为咗去追求 GDP， 你已经牺牲咗你天然嘅呢啲功能啦。 嗯， 你系最佳嘅成立家庭、最佳嘅生如玉女嗰个时间咧，你系卖咗去。 嗯， 你攞呢个作为代价。去追求你个水晶灯个大厅啊！你冇呢啲得唔得咧？其实全世界78亿人口里边，大多数咧都冇呢啲咁样嘅啊！据说印度虽然系好贫苦，大多数人都好穷，但系佢个快乐指数并唔会低过香港。 绝对绝对，我好同意。嗱，而家都好大嘅挑战咧，喺呢个疫情下边咧吓。咁啊，一屋人咧就住喺个三四百尺嘅地方，又就迟啲，如果社交距离再缩窄嘅话咧，真系你逼住你要适应，否则咧你就只能够争吵吓、啊，或者系即系对于即系嗰个所谓不 favorable， 即系话唔系好友善嘅嗰种生活条件就更加出嚟。香港虽然你话个指数日息指数叫高，但系我哋付出嘅嘢同埋物价嘅高涨咧。其实绝对对婚姻有冲击的。 我必须要再讲多一个例子，其实呢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刚才那个问题起码延续多一代人，或者甚至乎是讲很起码十年以上，因为早几年大家都听过很多所谓农床盘、 嗯、 即是那些二百零尺呢，阿马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去参观过那些这样的单位。 我住过百几尺啊。你跟我讲间房或者板间房或者梗房啊， 仲有洗手间在外边公厕啊。 系啊，嗱，即系我都相信，我都听唔少咧，就系、是、我啲祖辈，即系譬如我阿嫲、我爸爸嘅年代，细个住嗰啲头房、尾房、板间房咧。咁、啊、但系嗰个年代咧，大家即系大家共同都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习惯又好，或者叫做。大家都有一種一鼓作氣向上爬嘅狀態，你望到啊有啲嘢，或者你唔望到都好，起碼大家都差唔多。但係而家咧，當大家有咗個所謂私隱啊，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嗱，我諗以往咧，我都其實細個都難想象嘅，佢哋點樣能夠做 BB 嘅咧？即係板間房、啊，即係我哋以前有一集星期五晚都做過，就係講緊咧，嗰啲板間房係透聲嘅、啊，定係偷窺到嘅咁、 啊。唔單止係透聲啊，上邊係通噶。 系啊，咁点算咧？嗰啲咁私密嘅行为点搞嘅咧？ 生好多个喎， 系啊，又生好多喎，又同埋啲仔女一屋几口一张床咁，一张床咁佢点样可以生咁多？我细个成日都唔明嘅。 你问一下而家成喺嗰个环境长大嗰啲人咧，佢会讲翻俾你听父母。是怎样做的呢样嘢？ 系佢哋就系通常偷偷地， 佢哋听到嘅帮佢炸瞓。 偷偷地四个字，习以为常。 系啦，系啦吓。 咁其實傳統中嘅社會咧，性嘅生活咧，你喺啲繪畫度你都見到啦，係一個日常生活嘅部分嚟嘅。譬如話，兩夫婦佢有佢個性嘅生活，咁咧嗰啲仔女喺周圍仲喺度玩緊啊，然之後咧有個老虎喺度煮緊飯啊，咁呢啲空間都互用嘅，就總言之都係喺個婚姻裏邊啦。 但係而家個尷尬就係、是、咧，譬如我頭先講啲龍床本咧，就是、當我哋入咗個水晶吊燈陣嘅時候，我哋嗰、那個無論係男定女啦。我哋以为自己唔再系嗰种生活形态啊嘛，咁于是乎翻到去咧，你如果见过啲屋咧，而家好正嘅，嗰啲家私咧朝航晚拆啊，好开心嘅吓，嗰张台咧收埋咗之后咧，夜啲你就可以反翻出嚟，就变成一张床啊，好多好复杂嘅机关嘅， 系啊，冇错，中空偷空间啊， 系啦，但系个尴尬位就系咁，边个执床咧？嚟超嗱呢啲又翻翻去最开头嗰个家庭之间，两者都要翻工。个责任嗱，系咪纯粹讲紧套餐？我哋可以接纳到对方做多以前咁就解决到问题咧？大家都咁辛苦喎，翻工，大家人工又唔系争几多，咁点算咧？ 系啦，即系个爱情嘅考验都好强，因为如果我哋以爱情作为基础吓， 两位就讲紧嗰句老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但系百事哀咧又可以变成百家乐嘅，就睇你点样去处理。怎样去适应啊，那个很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啦啊，那个亿万富翁住在顶楼花园，咁啊成日听到个地下室传出来的歌声啊，即是那些贫苦到不恨的还在唱歌，他就奇怪。喂，点解我咁多钱仲咁多忧愁，你哋咁快乐嘅呢？喂，不如即係大家換下，咁啊落到去話喂，你哋而家係缺少錢啦、啊，啊我俾10,000你哋，你有10,000唔好唱歌得唔得啊？咁結果嗰家大細，哇有10,000喎、啊，即係一世未見咁多錢喎、啊，咁啊攞住10,000諗住，哇我哋要實現好多年嘅夢想啦，咁啊大家谷住啦，今晚唔好唱歌啦。結果到咗半夜咧，就又係要去敲個富翁個門啦，俾翻錢你。啊！我出嚟演曲，我都要唱歌。啊，咁問題就係你點樣去調節自己嘅心態，可以喺地下室冇窗口嘅地方，仲可以唱歌咧？ 啊，咁我諗咧，即係我哋而家嘅社會環境咧，令到婚姻更加多嘅掙扎同埋選擇嚇，或者價值嘅再衝突矛盾會唔會出現？ 阿志恩兄，你一定睇過嗰個故事，就係話新舊大陸之間啊，開始有呢個漂洋過海嘅時候咧，要過幾月先至能夠達到新大陸嘅。 係啊， 嗰啲移民，但 係我就係想講呢樣嘢， 喺船上一樣可以過生活喎。 咁我諗都冇辦法唔過㗎，係嘛？即係大家真係要用好高嘅 EQ 去處理嘅。 好多嘢都要真係去協調啊，適應嘅。咁我都唔係話一定做唔到，但係真係有好多技術上嘅考量啦。 好啦，咁我哋熱線電話1872311嘅，咁希望依家呢第四節呢就同大家傾下電話，講下今日嘅題目啊，就係、是、婚姻與人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袁昌话，据他了解，近日有跨境司机和内地人员怀疑感染新冠病毒，影响到敏感度的货运情况，估计今日只有少部分运送蔬菜的车辆来港。他又说，另有70-80架运送蔬菜的车辆滞留在深圳，连同供应本港的鲜鱼和水果都受到影响。袁昌说，内地蔬菜一向占本港大约90%市场，今次涉及本港食品供应问题，会影响到市民和餐饮业营运。本港和内地当局要保持沟通，如果发现跨境司机受到感染，就必须隔离。 但如果能够证明并没有确诊，希望当局尽快放行。他估计近日的蔬菜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菜价上升，尤其豆苗的价格升幅会较为显著。沙田新翠村新月楼和新卫楼强检行动今早结束，一共发现1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3871人接受检测，当中新月楼低座发现3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月楼高座发现8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1个单位；新卫楼低座没有发现个案，而新卫楼高座就发现2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2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1528户，150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屯门大兴村轻昌楼亦都在今早完成强检行动，2633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1332户，15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因应多宗感染个案，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59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有关地点包括油麻地骏发花园二座、天水围天悦村悦泰楼、青衣长安村安涛楼、粉岭长华村长景楼、马鞍山盈海一期五座、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荃湾荃威花园 N 座、沙田大围美田村美泉楼、观塘云汉街健泰楼和上环帝后华庭一座等。另外，由于有污水的样本检测阳性，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三个指明地方的人亦都要做检测，分别是黄大仙东头二村御东楼、黄大仙东头二村桂东楼和屯门大兴花园第一期第一二座。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今个月23号公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中应对中短期状况的同时，亦都需要兼顾中长期发展的部署。疫情对香港当刻经济构成巨大挑战，外围环境的风险亦都不容忽视，需要保留一定的财政实力，捍卫本港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陈茂波在网志说，必须以最短的时间管控住疫情，只有成功压制疫情，才能够最大程度稳定和支撑经济。疫情对经济再次带来沉重的打击。防疫抗疫基金早前推出第五轮措施，已经相继接受申请，部分资助亦都开始发放。至于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初步规模不少于200亿，敲定细节之后会尽快公布，向立法会寻求拨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首先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邝丽书院的一段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来回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众方街之间的部分快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入实验室 咁紧急制，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 梁丽勤，做乜喺度玩急口令先？ 叶允儿，今个礼拜万千宠爱联成系列，你请我上去帮手读信啊嘛，我梗系要练好啲发音同埋读得快啲，咁咪可以帮你读多几封点唱信咯。 我唔阻你啦，你快啲练啦。 黐线蜘蛛，黐住之树枝。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万千宠爱联成系列》，有我梁丽勤， 恭喜恭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张远君，我在这里祝大家开心又精灵。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 虎虎生威。 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他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啦。咁我哋听个电话先，啱啱咧就有个听众打嚟，阿黄先生嘅。早晨，黄生。 早晨，各位。 系。 睇翻中国古人嘅智慧咧，就系即系呢方面要求或者追求啦，就系、是、门当户对。 嗯。 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咁由于即系双方背景接近啊，即系嗰啲教育程度啊。家庭背景啊，財富啊都接近，所以產生矛盾嘅機會細咗。咁、你睇翻印度咧，更加極端咧，就將人分為四個等級。咁、賤民就冇可能同最高級嗰個階層結婚噶啦。 種姓啊， 種姓又好啦，即係總之要求就係、是、即係同一個背景嘅人通婚。咁又變咗社會可能係更加和諧喎。當然而家即係打破種姓咧，可能更加多問題。咁次次選舉咧就死好多人嘅。 係，明白。哇，都好犀利啊！印度嗰個種傳統個觀念都係仍然好根深蒂固。就算咧佢有唔少年輕人咧都喺歐洲讀書啊、英國啊等等啦，佢哋都仍然係唔敢衝破呢、這、一個。即系屋企啊，或者家族嗰个传统嘅观念， 唔系呢样系呢样嘢就好明显咧，系一个好传统嘅价值观啦，亦都系反映到我哋而家头先讲咗好耐嗰个价值观，其实真系唔同嘅视野、唔同嘅角度，系建基于你嘅原生家庭，慢慢形成咗一个人嘅形成嘅。但系呢个人嘅构成咧，佢譬如佢见识嘅嘢，譬如两个都系文士家庭嘅，大家都对于呢、這个琴棋书画或者四书五经好熟悉嘅，大家沟通得到。但系另外一个层面，我哋都要留意就系咧喺古代有。尤其是在中國社會裏面有一個特色，就是其實有時候話就門當門對，其實都是一種男尊女卑 的幌子來的，你問我 那就算他不是同等的家庭背景，那他就會將他譬如納入妾、這一類這樣的角色、 甚至乎同樣式啦，再誇張啲一啲情況，咁即係嗱呢啲咁樣咧，我哋都冇辦法而家再講太多啦，因為而家個社會轉咗㗎啦。 冇錯，冇錯，係。 講到擲偶咧，你個眼光啊，你嘅要求啊，有不同嘅角度啊，有啲咧就我揾老婆，揾老婆咁啊，個外貌好重要啦，你即係。五官端正啊， 啊，眉清目秀啊，高大威猛啊，诸如此类。咁呢个又系咁啊，动物之间又即系个外形好重要啊。如果唔系你揾一个对你繁衍后代不利啊，你个 DNA 传落去都唔系好嘅。咁择偶咧，就系我所讲嘅呢个传宗接代嘅问题啦。我揾老婆，第一唔系帮我阿妈揾新抱。又不是说我去找一个靓女，而是我去找我个仔的好老母。 是。 就是这种概念呢，就会使到他择偶的角度啊，有他一个特殊的角度。为什么要这个门当户对呢？啊，因为个配偶的家庭啊，决定了他的背景和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等等，那他以后去生儿育女，那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嗯 啊，所以这个择偶，所以所谓啊娶妻求淑女，这个淑女的概念在封建社会当然是，啊，三从四德啦。 嗯， 那取翻嚟，起碼唔會即係錯開翻波啦，諸如此類。 嗯， 所以擇偶咧，係建立家庭嘅一個理論基礎啊。 嗯， 要搞得清楚。 係。 咁講到擇咗偶以後咧，咁人哋點睇你呢個家庭，同點睇你呢對配偶，咁就好容易有一個評價啦。啊，有一句説話話。啊，从一个爱人去睇呢个男人嘅品味，啊，呢个男人系到底佢嘅品味系去到边一层咧？啊，你睇佢嘅配偶就知啦。啊，你如果中意一个外国人又系离过婚嘅女人，咁你可以唔要江山都要佢，咁就系你嘅品味，啊，就系爱德华七世嘅品味啦。啊，咁如果唔系你个品味系个样唔好唔紧要啊，听讲诸葛亮个老婆个样真系阿王氏啊，王氏夫人个样真系好差嘅，唔系一般嘅差。咁但系诸葛亮冇问题啊，即系我需要佢做我仔嘅阿妈，佢呢个家庭教育又好，佢呢个人嘅品性又好，咁就掂噶啦啊。因为我都唔多翻屋企嘅， 啊，系咪啊？咁啊，真系要睇翻先。 我喺外面打嘅，系嘛？ 好，我哋听翻个听众嘅电话吓，阿杨小姐等咗好耐，系早晨，杨小姐，系 你哋好啊， 吓，请讲啊。 我想讲一讲咧，我同我先生相处之道咧， 嗯， 咁我先生咧就大我12年嘅， 嗯， 咁但系咧，我哋咧就好恩爱。头先我听到你哋所讲话。其实男士们咧，无论去到咩年纪咧，其实对于 sex 方面咧，佢其实系真系有咁样，但系你去到随住年龄，你当然有唔同嘅方式去处理啦。 嗯， 咁佢哋都明白系咪啊？我自己而家嘅身体点可能仲好似以前咁咧？系嘛？ 嗯， 咁但系咧，我哋咧到今时今日点解咁 sweet 咧？就系我哋要知道咧，其实喺性方面咧。唔好讲到咁远先啦，一听到性嗰啲人以为哇就系嗰样嘢，其实一个抚摸啊，一个 kiss 啊，或者喺床上面一个好 sweet talk 啊，其实呢啲嘢都已经系刺激到对方，同埋时时会令到佢谂翻起，哎，我哋以前几 sweet 啊，我哋曾经都拥有一啲咁即系咁美好嘅 moment，但系当然咧。个 reality 嘅事实，而家大家都年纪大啦，系咪？ 嗯。 咁但系我自己就感觉上咧，翻到嚟香港，因为我喺嗰边，我两边住嘅 ，OK。 哦，即系另外系咩边边啊？ 我喺美国嗰边住。 系、哦。 但我两边走嘅、嗯，我喺呢边我住半年，我喺嗰边我住3个月，我中意香港多过嗰边。 系。 咁我先生亦都陪我周围走咁样。咁我翻到嚟嘅时候，我哋时时都行街都会喺度喺实际之语咁同啊。点解咁嘅？点解佢哋唔倾偈嘅？点解佢哋唔拖手嘅？即系我哋有好多呢啲问题嘅。 嗯。 咁我就同我啲朋友咧就有咁讲咯。你点解你唔拖住你老公？你话黐线嘅，做咩拖住佢啫？我吓， 唔紧要喎，其实有好多轻微嘅动作就代表你唔，我知中国人就好难讲出嗰三个字啊 ，I love you 啊，或者点啊 ，OK， 但系我话你其实做少少嘢啫，你过马路嘅时候你啊轻轻咁托下佢只手，即系话喂拖拖我咁。如果你全程你唔中意拖嘅唔紧要，但我哋就唔系嘅，我同我老公咧就系全程都拖啦，同埋上的士城咧，我记得咧有一次笑话就系、是。我朋友咧就冲到上去的士，你知中国人上的士、香港人上的士就一上就摸咗入去坐噶嘛，系咪？ 系。 咁我先生咧就喺嗰边上，佢话：，咦，点解你过咗嚟啊？咁跟住咧，我就话：，唉，佢哋唔惯你开门俾佢噶，咁。 嗯。 我又唔知你有得佢开咗呢边咧，佢就真系坐呢边噶啦。佢就唔系嗰种你开咗门啊，你就边度坐定就唔使 move 入去咁样。即系好多嘅小动作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同我先生都已经有细路哥，我个女都 master degree 毕业咗噶啦。咁我哋唯一维持得咁好咧，就系我哋明白咧，家庭里边嘅问题喺家庭里边唔好喺屋企度讲啊。 嗯， 所以到今时今日咧，我哋都好中意去 coffee shop 倾偈嘅。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喺coffee shop 倾度咧，同我老公叫我。哎 ,BB, 他叫我做 BB, 我还说喂现在很轻的人叫 BB, 他说、哦、我要拿专利的那我、哦、forget it, 我你都是几十年前的了。 嗯、 那他呢、嗯、就叫我望一望后面的玻璃窗哇原来我们倾到天光。 嗯 因为那边那些 coffee shop 那些不是24小时的原来我们倾偈倾到天光同埋我们每一次遇到家庭的问题譬如个女啊或者怎样去跟他倾啊或者什么事我们有意见的时候呢我哋尽量咧都唔会喺个屋企度倾嘅， 系好啊。 O、okay、K， 好多谢你啊，杨小姐，你个分享系啊， 好难得啫， 好难得， 上嚟晒下恩爱吓，啊咁啊，恩爱有好多种表达方式嘅，啊拖手仔系一种，啊唔拖手仔默默含情咧，另外亦系另外一种。咁我想讲讲咧，就系、是、继续头先嗰个话题， 系 话呢个从一个人睇。另外即是他的配偶的品味、 嗯 啊、这些点呢不要看一个人讲什么是看一个人做什么、 嗯、 我们看了很多无产家革命家讲起来呢当然是振振有词啦当然是这个仁义道德啦、啊有一句很 标准的说话叫做冇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啊他这句说话的背景呢是一个阶级的分析。 没错只有阶级的人性。 是啦是那既然是一个无产家革命家他择偶是不是应该择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女儿呢是三代贫农四代乞衣、 哦。似乎应该是的。 是纯这个工人阶级。 嗯 啊咁無產咧，咁我睇又唔係喎，啊點解啫？無產家革命家揀嘅都係資產家家庭，甚至係楊振寧嘅師姐，啊佢嘅呢個碩士論文而家仲放喺美國嘅一流大學嘅圖書館，啊點解佢唔揀嗰啲無產階級家庭嘅女兒咧？咁啊，咁就係、是。我哋睇事實咯，唔睇你豬噏咯。 嗯， 我呢度又可以回應翻咧，就係咧，如果馬老師而家有冇睇嗰啲國內嘅選，即係嗰啲即係婚咩相戀嗰啲節目咧，揾配偶嗰啲節目，又或者係香港都有唔少。嗱，我好衰，我成日都 有，你要睇下啲擲偶網站啦、啊。 係啦，我就成日睇呢啲嘢嘅，因為我 睇到啲相冚唪執過曬啊。 嗱，唔係睇相喎，而家有啲咧好聰明喎，佢唔擺相出嚟啦，但係裏邊咧見到佢擺啲即係譬如佢擺啲嘢出嚟，擺咩咧？月薪啦、啊，即系年龄啦、啊，然后跟住咧少量嘅嗜好啦、啊、吓，咁然后就自我介绍啦、啊。其实里边咧，我又唔敢话佢有冇水分啦、啊，但系咧就唔系我哋一路讲紧嗰种咧心灵上面啊，或者系好少睇得到啊， 冇错。 根本你就好难，你唔透过一个长时间嘅接触，你好难睇到。 你而家讲紧嗰个系一个市场， 嗯， 唔系一个情场， 系 系 啊，你情场系通过感情。去選擇一個配偶，起碼我唔話你係咪初戀啊？起碼你係人啊嘛，係活生生一個人啊嘛，而唔係一啲數字啊嘛， 嗯， 啊唔係一啲物質啊嘛。咁你如果講到即係斤斤計較， 啊，你有几多钱？但我冇咁多钱啊，但我靓过你啊，我后生过你啊，咁。咁呢啲係買賣啊，大佬。 咁仲有一樣嘢好得意，你知道內地成日講科學㗎啦，係咪啊？夠唔夠科學？咁其實都唔係就係內地係咁嘅，喺城市咧。 你講科學發展觀啊？ 係啊，就係、是、你頭先喺呢個電話之前所講嘅基因伴侶啊，就係佢真係要 check 下你嗰啲所謂白細胞嘅抗原體，睇下係咪可以優生學。嗱，咁佢又咁嘅， 你呢個 DNA 會生癌死嘅。 但係咧好得意喎，原來係要唔夾嘅先更好，因為優生學觀念咧就係、是、你要多啲種類嘅抗體啊，咁咧你個生存嘅機率就會高啲好啲咁樣。咁所以 呢啲即係咁嘅擲偶咧， 係啊， 係好功利喎。 啊，好功利，直接講啊，即係尤其是你好似你話係揀你細路仔嘅阿媽嘛，或者阿爸啊嘛。咁呢個就係好明顯，但係佢哋覺得好心安。橫掂去到適婚年齡，又唔係可以用戀愛揾到對象嘅話，倒不如咧就係有個公司同你匹配，驗咗你啲咁嘅所謂細胞嘅即係原嘅個病原啦嚇，然後就睇睇邊個咧有幾多分係適合你。咁啊，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就算係匹配到90分咧，你都冇乜感覺我對對方。咁於是佢哋又發明一種講法，哦，因為呢啲咧係屬於友誼嘅基因，你抽到嗰個咧就啱做 friend 嘅，就唔啱做配偶嘅，所以咧你就係唔夠佢講。 嗱，所以咧我諗最即係差唔多去到埋尾啦嚇，咁啊我呢個時候梗係要咧搬下我老婆出嚟啦，佢應該瞓醒噶啦，唔知佢有冇聽啦 嚇。有一定。 嗱，因為頭先都回應翻頭先位女聽眾啦，我唔敢曬恩愛啊，但係我就諗曬本書出嚟啫。我老婆成日同我講嘅一本書啊，就叫 Five Love Language 愛的五種語言，有人譯做愛之之係支付者也嘅之愛之語啊。兩性溝通嘅雙贏策略裏面咧，牽涉咗咧，其實今日馬老師開頭講咗啦，文教授講咗，甚至乎嗰啲聽眾都有講過。嗰五種 love language 咧，其中咧包括咗一啲叫 quality time 啦，即係一個大家有質素嘅時間。嗱，呢樣嘢好緊要啦嚇，即係譬如好簡單，大家一齊相處，但係大家掛住玩手機嘅，咁唔使玩啦，係咪先？咁另外就係肯定嘅言語啦，送禮物嗱，呢個禮物究竟係咪嗰啲鑽石戒指先係咧？咁就唔好再俾鑽石。廣告商呃你咯嚇，咁另外就係咧有啲有服務嘅行動，例如可能幫對方，可能做下家務呢類啦，同埋最後啦，頭先各位聽眾都講咗好多，馬老師都講咗唔少嘅，係一個叫做 body touch 啊，身體嘅接觸。嗱呢度其實加加埋埋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亦都係我之前亦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就算你有小朋友都好，唔好將你自己嗰個嘅價值觀純粹係擺咗喺做父母。因為你其實點都要抽翻啲時間咧去做對方嘅戀人嘅，或者對方嘅情人，要拍嗰陣時同啲家長溝通，或者有啲所謂即係好多我見到學生嘅問題咧，有陣時都係一啲家庭之間或者係父母之間嗰個婚姻問題嚟嘅。有陣時我都唔覺意做埋婚姻輔導，咁 冇辦法， 冇辦法啦，係啦。咁然後跟住有陣時我都試過好幾次咧，嗰個 solution 啊，即係個解決方法其實都幾簡單， 就喺父母度咯， 就係拍下拖咯，唔好望個細路咁多，出一出街揾個人睇住佢，然後行一行開去，大家睇套戲都好啊。咁有翻個感覺，大家就唔會一見到面就面咗咗。 首先要去除好多怨恨先。好多即系唔宽恕嘅东西， 没有无缘无故嘅恨，咁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嘛。 系啊，喂，马鼎盛，你系咪真系好相信呢句噶？ 呢个梗系啦，你有爱有恨，一定系有缘故嘅，甚至系可以提升到呢个社会层面同埋政治层面。好似即系毛泽东时代，咁啊，佢个门当户对咪就系嗰个阶级咯。你嘅成分有几高啊？你係即係，所以人哋咧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需要話無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但係咧嗰啲爬中龍咧，佢就有佢自己嘅智慧。佢話我擲偶咧，就需要貧龍成分富龍底。你成分好啊嘛，但係你有錢啊，你啲錢咧啲人知嘅。咁貧龍成分富龍底呢、這個就係、是。当年啲人点样去对抗嗰种阶级成分嘅恋爱观呢、這个婚姻观嘅具体嘅一个行动 系，但其实好得意 嘅吓，咁啊嘛，你令到自己话我系无产阶级嘅呢个精神，我哋系咁嘅思想、系咁样教育大家嘅，但系我私下我收埋嗰个老婆咧，一定要靓， 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家底是即係豐厚嘅啊，資本家都唔緊要。喂，咁你我眼睇到你係咁做，我下面嗰啲我咪上下咯，我唔會俾你呃到嘅。 嗯，馬丁成日道出咗咧，我啲語言我哋都未聽過，所謂成分啊。水分、成分等等啦， 成分你而家要知道噃，而家即系香港已经马上进入大陆化。 我哋学习紧噶啦，系啊，咁啊， 你嘅损失 系啊。嗱，有一位内地嘅社会学家，我以前好中意睇佢嘅书啊，李银河啦，好出名吓。咁咧，但系佢几年前就话，几年前佢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叫做《喺中国咧婚姻终将消亡》。嘅論點，佢當然就舉咗好多離婚率嘅數字啊、單身人口嘅數據啊等等啦，亦都指出一啲社會嘅問題，就係話：哇，你離婚嗰個成本好高啊，大家就唔敢試嚇。咁啊，係咪真係會消亡咧？咁話呢個都會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用乜嘢體制去取代咧？咁 消亡啊嘛， 係嚇。 不過都好多好誇張嘅古仔咧，又的確令到人哋好擔心嘅。例如嗰啲明星之間咧，喺個婚姻即係出咗嗱啲名字我費事講啦， 知道㗎啦， 過年流流唔係一單半單，咪好多單， 係啊，連串啊， 係啊，然後跟住裏邊嗱都唔好講佢裏邊嗰啲核突突嘅嘢啦。最慘嘅地方係咧，嗱頭先講到分身家啊嗰啲啊，另外再講啦。但係更加問題大嘅就係咧，嗰種價值觀咧，譬如點樣去處理嗰個小朋友嗱，開頭睇落就兩個婚姻嘅問題，但慢慢望落咧，原來唔止喎，家庭嘅問題都好大。之後點處理？點樣應啲細路仔點面對咧？呢啲又係要諗咯。 同埋公眾人物咧，佢會透過啲媒體咧去發表咧，其實啲細路咧將來大個都冇乜辦法唔睇得翻嚇。咁啊，呢個 又家庭咧，佢從開始就應該考慮到自己嗰個價值觀同佢嘅 DNA 係唔適合建立家庭嘅，因為佢唔準備為家庭去犧牲佢嘅一啲嘢，所以到時咧，佢要去實行佢嘅意志咧，佢就唔會理啲細路啊，即係破碎家庭啊、單親家庭啊，對佢有啲咩損害？ 係啦， 啊呢啲就係你咁自私，你咪唔好建立家庭咯。你咁自我， 多謝馬老師嘅提醒啊！喂，馬鼎盛啊，你聽晚嘅題目都好得意喎嚇！聽晚廣東廣西咧就講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就係、是、歷代主宰戰爭嘅武器啊， 係啊 嘢嚇， 係啊， 咁啊有我好喜歡嘅劉夢紅啦，咁仲有馬恩賜嚇，咁嗱而家咧節目結束嘅時候咧，聽翻首歌，那個歌名好特別，係吳若希嘅《火和火柴》啊，即係冇火柴點火咧咁樣樣嚇，咁啊結束今日嘅廣東廣西。唔该晒，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